凌晨12点，现在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警方派人搜查全港20几个地点打击膊头劫案，拘捕10男1女，行动仍然未结束。另外，在尖沙咀汉口道发生的膊头劫案，一个女人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受伤送院，警方拘捕7名怀疑涉案的男子。美国芝加哥一间夜总会发生人踩人惨剧，死亡人数增加到21人，另外10几人重伤。事发在当地的凌晨两点，超过1200人在两层高的夜总会里面。当地传媒说，事发时有3名女子打斗，夜总会警卫用胡椒喷雾试图制止，很多人争相走去唯一的楼梯企图逃走，引起混乱，死者是被踩死或者挤压窒息致死。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在伊拉克的核查工作继续进行。伊拉克官员说，核查小组成员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检查至少8个地点，包括一个导弹生产工厂、北部军事设施以及一间私人企业。另外，核查人员又查访巴格达北部3处军事设施以及1处地点。较早前，联合国在伊拉克的武器核查人员核查伊拉克境内至少12个可疑地点，查封一批伊拉克导弹。山西煤矿气体爆炸，死亡人数增加到11人，另外3名受伤矿工抢救脱险。在煤矿爆炸的时候，井下面有26名矿工被困，10名矿工遗体上就已经运上地面，井下最后一名遇难矿工遗体中午亦都被发现。浙江高速公路严重车祸，造成3死6伤。一辆超载的大客走途中，左后轮外档车胎突然脱落，内档车胎亦都漏气，司机违章将车辆斜停在主车道和硬路肩之间，造成另一辆的大货车躲避不及，首尾相撞。当时这一架的大货车上面载有11个人。效力英格兰超级联赛足球队曼联的碧咸据报同领队费格逊在更衣室争执，他在混乱当中左眼角受伤，需要缝两针。英国传媒报道，事件发生在上个礼拜六，曼联在英格兰足总杯第5圈主场0-2输给宿敌阿仙奴之后，费格逊在更衣室内严厉谴责球员，并且意外地将一只球鞋踢向碧咸，导致他左眼角即时大量流血。目击者说，今日操练时心情欠佳，左眼角明显有缝针的痕迹。在财经消息方面，英国富时100指数报3685点，升73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9356点，比本港收市下跌27点，纽约股市是假期休市。在天气预测方面，一道冷风在昨日清晨横过广东沿岸，本港方面昨日有毛毛雨和有薄雾，冷风过后各区气温普遍下降几度，预料潮湿的偏东气流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有薄雾，气温介乎17-20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潮湿。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强风，北部湾以南有雾。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5级，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吹东风，海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4级，部分地区有雾，海有小至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5级，东部稍后达到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2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到1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接着开始我们夜妈妈与夜爸爸的黑色星期一了，这里是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David 支持下啦！ 支持你咩先？ 赞助我参加3月2号举行嘅公益金新界区八难行咯！今次嘅善款全部用嚟发展公益金资助嘅伤残人士服务，好有意义噶！ 可以同亲友去户外舒展一下筋骨，又可以帮到有需要嘅人，梗系要响应啦！ 喂，你去边啊？ 支持就要行动，我而家就即刻去公益金办事处或者民政事务处攞翻份赞助表格，同你一齐行啊！ 齐搭公益路，凝聚广爱心，大家一齐支持公益金百万行啦！ 查询热线2854-511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白鹤漫步在草地上，草地上，草地上；公众漫步在沙滩上，沙滩上有旧泥垃圾。自己漫步在公园里，公园里，公园里。然后漫步在马路上，马路上有旧垃圾。 你想你的小朋友在什么环境成长？清洁香港。 2月22日，二台好多事。 咪啦，咁多问题。 开工咪懵懵地， 立乱就会搭低， 风险就会继续嚟。 想翻工安安全全， 想工作健健康康， 想见彭仔 Shirley 庐山真貌。 2月22日星期六下午3点， 记住去到黄大仙腾龙墟。 香港电台第二台职业安全健康局， 安工乐业再腾龙。 咪都系等呢一日咧，翻嚟见到阿云海。 哎呀，咁讲啊， 梗系啦，你而家好红噶嘛， 即系佢系嗰啲好似头先讲嘅就好似嗰啲，你快送嘢俾我啦。 喂，我见有咁讲， 即系嗰啲同男朋友咧，嗱，今日咧系我最 唔系净系我讲啊，我啲朋友咧，个有听我哋即系晚晚嘅黑星星期，即系星逢星期一晚嘅黑星星期日咧，佢都话喂呢位云海成日喺啲杂志啊报纸都出现，我话系啊，梗系咧佢红啊嘛，咁所以咪 系咩？ 多啲人访 成日出现咩？ 系啊。 恭 喜 你 啊！ 冇咁講，咁啊啲人咧就即係我成日都覺得雲海係即係我覺得佢係好好嘅，即係佢係一個好 interesting 嘅人，佢係 interesting 到咧，佢係可以令到啲主持嘅變咗聽眾，所以我覺得呢排。 喂，咁即 係 我哋 我係絕，我係覺得係我嘅嗰橋梁係即令到你坐喺度，由呢一個 channel 去講嘢俾大家聽，係嘛？ 咁你又要請佢阿 Jason？ 係啊，真係欠你兩萬蚊一餐。 你有我 account 嘅？ 咦，係啊。 不過喺我哋嘅政府嘅角度，你唔可以喺我哋呢度 講 呢 啲 account 嘅 啱 嘅咁嘅匯款啦， 梗係啦。 系啦， 喂你唔好啊， 梗系啦， 喂汇啲落去嗰度教我， 多谢晒啦，你睇下啦，嗱，即系所以啲人系话，喂 Jason 同彭晴系咪即系有啲嘢不和啊？嚟真， 整啲佢，整啲 真噶， 线啲数落去 系咪啊？ 系啦，成日督我背脊，哎算啦， 唔知咧，跟住话啲钱喺边度嚟噶，唔知咧， 得啦， 你话咧， 算啦， 费格逊嗰啲就嗱，费格逊嗰啲就真系踢波啦，几准成啊，知唔知啊？输咗波，成只靴飞埋去阿碧咸嗰度，呢个真系不可思议，究竟点可以咁准咧？运 飞中咗系咪？ 飞中咗系爆晒，仲要入去嗰度吓，大收完一轮咁样吓， 卖唔到朱古力噶咯， 真系坚啊！ 嗱，今晚夜媽媽夜爸爸啦，嗰啲笑講下嚟嚇。咁啊，今晚我哋咧就遇上啦，有 Jason 咧，有彭晴咧，加埋雲海啦。咁啊，今晚咧就係阿雲海嘅適應咧，呢幾排啲緊張嘅國際局勢咧，會同大家會講一講呢一樣嘢嘅。 係啦，不過喺緊張局勢之前，我想問你，你有冇睇到 Bismarck 先 ？Bismarck 冇啊？ 點解你唔睇 Bismarck 啊？ 冇啊，因為忙啊嘛。 你忙極都要睇嘅，呢個係 James Cameron 嗰個詹士金馬啊，金布拉倫啊， 金馬倫 係啊，金馬倫啊 嘅一個紀錄片。 吓，继拍呢个铁达尼号 做咗啦咩？ 做完咗啦，已经 我睇完 trailer， 好似 已经系完晒啦。咁啊，做埋 replay 添。咁佢系继拍铁达尼号之后咧， 报纸讲咗好耐啦。 即系我系勾嘅，你 啊唔系你继续啊。 我系睇咗啦，已经。 对唔住吓，你讲啊 你睇完你讲啊，不如你讲。 我冇啊，我睇到报纸系好耐之前买过。 咁 anyway 佢咧就拍咧就系呢一个即系佢嗰个船咧。是三即是有鐵達尼號咁大隻、 嗯、 再加三十尺闊過佢嘅。 係。 但佢落到去水底。 嗯。 即係我覺得最 amaze 嘅係佢 locate 到先。首先佢揾到呢隻嘢先。 嗯。 佢真係好準確嘅放佢喺頂海面。 嗯。 係要三里喎、哦、落三里。 三里嘅水深。 啊、個幾鐘潛內喎落三里喎、哦 嗯。 全世界最深嘅地方係七里。嗯嗯佢落咗一半啦，落咗即差唔多一半啦。 嗯， 跟住佢系最堅嘅咧，系佢嗰啲儀器咧、嗯，即係我覺得，即係佢哋雖然係好賤呢班咁嘅自大人，係嘛？但係佢哋嗰啲儀器咧， 每一竹篙打佢哋。 佢美國佬啲儀器真係好誇張，佢哋喺水底落咗去之後咧，揾個遙控嘅潛艇仔係、 嗯、 可以褪出嚟，係潛入去裏邊拍攝嘅。 嗯， 即係有仲要兩部喎，一部跟住一部喎。 嗯，潛後機 啊，跟住嗰個即係詹士金馬倫咧落到去先話。佢話：我明白佢哋想月球嘅感受，哇！好值得睇啊！如果你大家有呢、這、一個俾咗錢嘅話， 即係佢會重播啩？ 會一定會重播， 即刻留意一下先咁啊！ 係好值得睇，好即係佢啲歷史，佢揾翻嗰個遺，即係有三個生還者，佢揾翻佢講嘢，好感動。 等待你的出现，也早已用去我最难忘的回忆，去留住你一直成长的脸。重视感情的人总是害怕改变，不愿改变的爱总是输给时间。 在我的枕边，离开之前遥望我狠一点。 歌名叫做《有生之年》，它是林可培。 黑色星期日， 好啦，咁啊，12:03 啊，真系夜妈妈与夜爸爸嘅黑色星期一就开始啦。咁真系呼吁大家，如果你真系有 Discovery Channel， 真系睇睇 Bismarck， 好睇。嗰、那个二次大战战男，即系以前佢哋，咁你就会即系谂翻而家我哋点解要战争咧？即系佢嗰时佢最深刻嘅一幕咧，就系佢哋戴咗个花圈，系同一日同当年佢沉没俾英军射沉嗰一日嗰、那个时间。佢有兩個三個生還者，有兩個生還者攞即係攞住個花牌咁樣，咁佢哋就喺個船個 deck 嗰度咧，就喺度念經，就致敬向呢班即係當日死咗嘅全部船員。跟住佢哋話嗱，戰爭就係當時呢個戰爭咧，就係全個地球咧係 mad 咗，即係 they're mad 黐咗線，成個地球都黐線。佢話我哋唔想再見到有呢啲情況發生。咁嗰佢講咗有一句嘢咧，亦都令到我諗翻而家嘅戰爭啊，即係可能即將發生嘅戰爭，就係佢話。佢話佢係德國人嚟噶嘛？佢話嗰時我哋係俾我哋嘅政府利用咗，蒙蔽咗。我哋一出世咧，佢哋就話英國人係我哋嘅敵人。咁我哋細個就開始洗腦咗啦。英國係敵人，英國係敵人。咁跟住佢大個咗之後，去到戰場，射死咗英國人，佢睇住嗰啲人，佢先至諗，其實點解我要射死佢咧？ 佢同埋， 因為佢又同我又無仇無怨，佢又冇得罪我，我又唔識佢，大家又係白族，點解要？點解要有戰爭咧？即係佢令到其實我覺得佢呢個時間播係幾個 timing 幾好咧，因為佢趁佢未開戰，呢、這個其實係一個幾反戰嘅一個反省啦，會令到你有一個，你會覺得係咪真係想大家喺60年後？再拎翻個花牌嚇、去伊拉克嗰度掉喺地下，咁先至叫做即係即係要解除武裝要逼近，要真係做到咁樣咧，即係你諗下全球幾多人出嚟係反戰嚇，即係唔係講笑嚇、 所以琴日睇嗰啲新聞片咧，即係諗唔到，其實我都覺得幾感動嘅喎，即係諗下全球即係80幾個城市。即係唔同嘅地區，即係有差唔多1000萬個人上街去反抗，唔係反抗人哋，只係反抗你唔好去打人。 係啊， 即係嗰個感覺，真係覺得如果即係我心諗啊，我睇緊嗰啲片嘅時候，即係啲唔同嘅電視啊剪咗唔同嘅片啦，我心諗如果即係有班外星人喺上面睇咧，其實會覺得 好笑、啊， 唔係都會覺得啊。呢啲班人都算進化咗喎、 進化咗， 即係起碼團結一致，無論係咩種族、咩地方、 咩宗教都好。 睇下澳洲嗰啲 都出嚟， 幾震撼嗰啲畫面。澳洲嗰啲連續幾日嗰啲咧，火唔見唔到地下啲咧， 全部係人。 啲六四咁嗰啲直升機 shot 嗰啲咧，淨見唔到地下，全部人頭嗰啲。哇！你見到呢啲，你仲喺度， 即係仲即係佢已經唔係講緊話邊一個城市得嗰幾個人去反戰，而係講緊全球每一個城市都係話俾你聽，喂，你唔好立亂打呢場仗。 打而家係大佬，而家係2003年，係一個文明嘅社會嚟噶嘛。 真係喺有生之年都唔想。 係咯，你邊會見 親身？唔係啊，唔真係唔想自己親身去經歷呢。 但係而家佢話隨時最快呢個禮拜日就 係啊，即係。我唔知道其實佢點樣 feel 咧，即係我唔知道，唉，呢個小布殊同埋嚇貝利亞真係，我都唔明佢諗乜啦。但係個問題係，即係如果佢去到一個位置，佢知道其實根本佢唔可以再坐喺個辦公室裏邊諗人哋係支持緊佢嘅。其實佢呢一刻佢咪即係應該係有少少。覺得唔好意思至啱㗎， 唔好意思。 英國呢個阿貝山都大鑊， 係嘛？即係人咁多人，你頭先嚇 係咯，阿貝山都大鑊。即係佢話嘛，佢話就算有50萬人出嚟示威咧、都冇用。 但係佢都有少少軟化跡象㗎啦。其實琴日佢即係前幾日見到有咁多人上街示威，不過即係全世界有咁多人渴望反戰啦。但係呢個戰事嘅開始可能只係操縱喺一個或者兩個， 其實 係 兩三個人喺度玩緊嗌交啫嘛， 好悲哀嘅一件事。 其實就係幾個兩個政府喺度嗌交咯，咁跟住要連累幾多無辜人士， 同埋仲要係派上前線嗰班兵，其實可能佢哋心底裏邊都覺得唔好噶。 同埋你諗下佢，喂佢話50萬人出嚟遊行，佢都要當你傻嘅。結果有70幾萬人出嚟啊嘛，咁跟住佢就再話有100萬出嚟鬥啊，撒旦冇殺佢。其實佢而家成日都係講就係話俾大家聽，佢係壞人嚟㗎啦。 佢係壞人嚟，冇嘢講噶啦。佢係壞人。 咁佢支持同支持同反對其實好明顯嘅啫，唔係黑就係白噶啦，係、嗯、啊，即係所以好簡單嘅。 唔係，即係其實佢喺個角度，佢話佢係壞人啫。係、嗯、 啊。 咁我個角度，我覺得你嘅爸爸媽媽都可能係壞人，因為佢哋唔打你打我咁樣，係咪先？你啊冇家教，我淨係鬧人嗰啲，咁人哋都會覺得你嗰個係壞人嘅、 嗯。 即係睇下邊個角度睇嘅啫。 冇錯冇錯冇錯，啱。 同埋佢有冇大殺傷力武器？其實係咪真係威脅到你美國？係根本全世界都心知。 我諗邊個最有殺傷力武器嘅國家，大家都知係邊個。 佢有啲節目而家好正㗎，嗰啲即係嗰啲唔知英國有美國啲節目啦。佢淨做翻咧一個 ranking 啊嘛。佢話究竟而家全世界最大鑊嘅邊個國家咧、 嗯？ 第三位係伊拉克。第一位是美國，人家伊拉克是第三位。 啊啊啊、我記得我有睇、嗯。第二好像是北韓。 北韓啊，第一位是 USA， 是、啊、即是他們擁有的殺傷力武器。 同埋、啊、他們自己本土的人都說、啊、他說、希望他不要打仗，其實他們都不是說因為可憐、伊拉克的，他說不想成為世界上全世界都爭的一個國家。 嗯，沒錯， 幾大鑊。 同埋上個禮拜那個星期六尾聯合國又交那個核查報告的、嗯、其實那一幕呢，哇，即係如果有睇現場或者有睇再轉播嗰啲咧，真係精彩啦！即係嗰一日，我諗係聯合國有史以嚟最峰迴路轉嘅開會。 即係掌聲嗰日嚟講， 講掌聲嗰日啦。你諗下，當法國講完反戰嗰扎嘢之後，即係我要講翻少少背景啊。聯合國嗰扎開會坐得入到門口嗰班咧，一係就代表自己國家啦，一、嗯、係就係嗰啲旁聽嘅議會人員啦、嗯， 翻譯啊啲 係啦，或者你總之你唔係 勁人， 勁人你都唔入得去旁聽嘅，即係一班完全係所有在籍嘅人都係高級人士，來自全世界二百幾個國家嘅人 嚇，同埋個個都係好有即係。自己嘅國家嘅嗰啲文化咧，唔會寫英文嘅。譬如伊拉克，佢用伊拉克文寫翻伊拉克。 嗰、那個係阿拉伯文啦。 阿拉伯文啦，即係 China 咁會用英文。 係。咁但係最好笑嘅就係嗰日，即係法國講完啦，即係反戰嗰集宣言之後，全場拍爛手掌。但係其實呢一個係違反開會事宜嘅程序嚟㗎。係 啦，你令到其他國家嗰啲人拍手。 係啊，全部 都係平民。 之後如果再 compare。美國之後咪又係講咗曬嘢嘅，咁如果有睇嘅時候，佢就好笑噶嘛。美國講完之後咧，就全場啊講緊有一個人，即係拍三下，咦？ 就係、是、嗰個賴斯， 冇人喎。之後就收咗聲。咁之後去到德國仲勁，德國講之前話大家唔好再拍手掌啦。我哋講完，雖然我哋講完，可能你都會拍，但呢個議事程序裏面就唔準嘅，因為聯合國裏面，所以佢講完冇拍到。到中國講嘅時候，中國都幾有骨㗎。中國其實佢冇乜點樣即係好用力啦，但係佢第一句就話：我哋係一個古代文明嘅中國，佢而家去講呢啲咁嘅嘢，咁其實呢句説話係就係俾 你 講嚟聽嘅。 誒 唔係，因為佢當上個月底咧，佢咪直情係喺拉姆斯菲爾德，歐洲嗰啲人係叫做 old country 啊嘛，即係佢話呢班人係思想陳舊，所以佢哋唔支持佢打伊拉克啊嘛、嗯。其實中國講呢番説話俾佢聽，喂，我都係一個 old country 嚟嘅。 我哋 ancient country， 是 我哋打仗嗰時，你現在哪裡啊？ 你這是在鴉片片嗎？ 唔係，你這鴉片都還沒有， 仲有好事， 這還沒有注釋。 戰國嗰時，秦朝嗰時你喺邊？ 係啱啊！三國嗰陣時， 你睇《孫子兵法》，你都係唔知佢哋睇緊幾多年前？ 係啊， 傻仔，你咁淨係可以話佢傻仔，聽住啦。 唔係中國有智慧嗰啲唔會咁講。 好正。佢哋真係佢哋，我好中意佢哋嗰啲 presentation， 係 啲引經據典啊， 嗰啲 有骨嘅説話 咁樣嚇， 講一兩句你聽得明就聽啦。 即係你鬧佢咧，佢哋哇，佢哋都係啊。 係，同埋美國之後咪又反駁講咗句，其實我真係聽完我真心諗，哇！真係佢講乜咧？佢咪之後唔知邊個發爛渣，我唔記得邊個發爛渣啦。後嚟話我哋美國始終係第一個民主國家。即係我真係拗頭。美國點會係全世界第一個民主國？當年佢哋好似係英國嘅殖民地嚟㗎，美國，而美國成為英國殖民地嗰陣時候，英國已經有下議院噶啦，嗬、 嗯！ 即係佢點可能係全世界第一個民主國家咧？ 同埋我覺得佢 好唔明佢講乜咯。 佢太過睇低咗互聯網，佢哋自己發明嘅一樣嘢。即係而家係資訊發達嘅年代咧， 即、 嗯、 消息傳 嚇、嗯。你問我求叫幾個伊拉克嗰啲人俾部 DV 佢嚇，拍一啲實況掉上網， 係 你已經冇得打啦。你咁慘，我哋咁慘。 系 喂冇书读啲人，全部匿埋， 全部连药物都已经中管制， 乜都冇， 系咯。 咁佢以前但系冇咁多电视，冇咁多人可以讲嘢，冇系得佢话嘢俾你听嘅啫，其他国家。所以呢次系真系好惨啊！即系睇到完全系觉得系惨。 冇错冇错，同埋上个星期四，哎，我要讲翻上个星期四嗰晚啦 ，Jason。嗰日吓， 系 啦，嗰日咧就点够笑咧？因为嗰晚咧，我睇紧我嗰两点几，我就睇紧呢个电视。 点解无端端讲呢样嘢咧？ 唔系讲睇紧电视， 你见到个 Jason？ 唔系唔系，咁我就当时睇咗一个听到一个消息，咁我就震惊嘅。我当时谂起，因为嗰个消息系咩咧？就话而家嗰个伊拉克的副總統阿齊茲咧，咁佢本身係一個天主教徒嚟噶嘛，即係有人叫佢做基督教徒，因為佢以前係一個 Catholic 嘅屋企長大，佢係受過洗，佢 Catholic 嚟嘅，應該天主教徒嚟嘅，即係而家個伊拉克個副總統係天主教徒嚟嘅，而嗰日咧佢已經預即嗰日上個星期四啦，夜晚凌晨嗰陣時兩點幾，佢話已經準備接即係同教宗去接見佢，要去傾有關伊拉克嘅 係咯，佢話教宗介入呢件事 係啦，即係教宗原來已介入呢件事，一介入呢件事嘅時候咧，咁我記得我唔知上個月定前個月同阿 Jason 講開就話，如果一介教宗都介入嘅話咧， 就真係 就有啲嘢噶啦， 可能係地馬預言 係啦，即係預言上嘅嘢咧，或者可能佢知道一啲嘢係會發生，或者可能佢要真係即時介入， 所以佢要快啲講俾佢聽。 係啦，咁我啱啱諗起話，唔係啱啱上次講俾 Jason 聽，咁 Jason 就 call 嚟喎，真係凌晨兩點幾 call 嚟，但係 call 嚟就話喂。我见到嘢喎， 但系见到 UFO 嗰晚嚟，你见到流星， 我见到有粒嘢飞过云海，我好惊啊！我直情系癫咗，我因为呢排咧啲个麦咧，你之后如果听 Radio Two 嘅朋友都知道，可能啲节目主持都轮住嚟病咁样，咁真系晏昼听，譬如阿兰子又开始有少少鼻塞啊咁样， 系啊，今日直情戴个口罩翻工， 系咯，咁其实所以咧嗰日我走之后咧，我系开晒车，系啊，其实系， 哎呀， 好劲噶，所以我叫你小心啲啊，你可以我帮你开大啲个麦，你可以身后少少。我哋全部都 全部伸后少少，系、哎、好啊好啊， 全部都伸后，我开大啲啲，因为我哋越讲越近嘅时候，我哋啲麦 就 拉越细，我越拉越细，咪越嚟越埋， 系喎系喎， 系啊，我费事爆晒， 好啊好啊， 净瞓晒 seven 嗰度咧，七字嗰度，咁啊嗰日咧开晒窗咯，咁我谂住空气车里边可以流通啲啊嘛。咁啊冇聲嘅喎，喺度公主道嗰度一下，突然間 from 有粒嘢喺前邊，喺我喺擋風玻璃一見到佢係飛咧，我而家可以做嗰個速度俾你睇，係咁樣嘅。呢一隻快， 但係跟住架車嘅方向。 係啦，我車頭指引佢飛向嗰、那個。 咁你覺得係流星嘅 UFO 咧？ 跟住我就同佢研究咯。 我就係嗰晚就係要研究呢樣。 佢第一樣問我有冇尾，冇尾，冇尾嘅，係一粒光咁嘅嘢嘅啫嘛，冇尾。咁我問我另外一個朋友，佢話有啲係冇尾㗎。我話哦咁樣。 有啲咩冇係流星、 啊嗯？未必一定係條尾嗰啲噶嘛，嗯、即係我可能我嗰啲 見到係水星啊， 見啲 係啦， 水星一定有尾啦。但係如果流星，但流星如果佢飛雖然不快咧，但佢都有少少嘅光嘅拖落嚟嘅嘢。 冇啊，嗰日係冇嘅。跟住佢又仲嚇我，佢話 冇嚇你。 今日有雲，今日有霧喎、啊。咁霧你就見唔到天外邊啲嘢飛嘅喎。咁會唔會係 UFO？ 唔係，我係咁講，我話你見唔到點解見唔到流星？因為佢流星係喺即係雲層以上嘅個高度去飛過。咁嗰日又有霧又有雲，咁佢應該係望到雲同埋霧以下嘅嘢飛過啦。咁係咩咧？咁我話會唔會其實 不過好震撼，好正，我覺得喺情人節見到啲咁嘅嘢。 係喎、啊，嗰、那個情人節 一望上去，哇！佢仲有一粒嘢係直線咁飛俾你，好快，我淨好開心。 之後你又許願啦， 即刻哇咩嚟？我喺度諗緊咩嚟？ 有個同志嘅咒嘅，可能係衰星 嚟 嘅。可能係衰星，我話唔緊要啦，我都許咗噶啦。雖然唔興，我未見過啊嘛，我未見過粒嘢喺天上面飛過啦。 仲要你又開咗窗， 仲要係咁快，仲要冇聲，哇！震撼。那個影像仲喺我腦，我 capture 咗。 但係總之你都冇講你嗰日啊睇到新聞嘅話俾 Jason。 冇，佢冇，因為佢俾我，因為係我打俾佢嘅，佢冇諗住。 佢打俾我嘅。 我打俾佢嘅，因為我見到啲咁嘅嘢，第一個梗係諗起奇怪，因為我諗起奇怪嘅字，同埋匪夷所思呢四個字。 咁啊係啊，即係如果見到 UFO 第一時間一定打 俾佢啦。一定係打俾 佢，好嘢咯。佢又冇 hesitate， 兩點四十，兩點二十幾分都會打嚟。 佢係玩第二度時間，所以凌晨五點就可以打俾佢。 啊，你又知喎。真 係，因為你係而家我知道你嘅 habit 啊嘛，你可能係，可能佢成日都喺度睇嗰啲 CNN 啊、啲 BBC 嗰啲啊、嗰啲 live 嗰啲，因為我翻到屋企咪就係睇呢啲嘢咯， 啲時間係嘛， 係啦，就係睇呢啲咯。 就係睇呢啲啦。所以你一話教宗介入嗰單嘢之後咧，我就即刻翻屋企咧，就即刻十七啦，十七頭。 係啊，係啊。 佢真係就喺度講緊教宗係會介入，咁我就即刻諗花地馬預言。 係，冇錯。 咁佢係咪咧？ 其實咧，後來咧，即係個星期四凌晨嗰日啦，即係星期五到星期六咧，其實星期五、星期六大家都見到電視片段，都有見到阿齊芝直情同教宗握手啦，坐咗喺梵蒂岡個 office， 佢哋秘密傾咗一陣嘢啦。之後其實好得意嘅，後來咧就梵蒂岡內部有個通訊嘅消息就講出嚟。 講咩咧？佢哋？ 咁佢又話咧，哇！睇完我又打咗個突嘅，因為點解咧？佢話阿齊芝咧，原來係第四次會見教宗喎、 哦。我即之前已經傾咗幾次 啦。 係 啦，我先話， 哇！佢瞞得過你係好勁嘅喎。 要咗四次 喎。瞞得過你先奇怪喎、 啊。講，但係咧啲時間係真係幾奇怪喎、啊，就唔係上一次嘅波斯灣戰爭嘅時間，係1994年、1995年同埋1998年，而2003年嘅上個禮拜第四次。 你如果你就咁睇佢，覺得咁嘅動作咧，其實係有啲咩意思？ 唔係，其實咧。如果成件事咧，你就會知道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有任何情況有戰爭發生喺伊拉克咧、嗯，無論出師為咩名都好啦嚇，咁可能教宗都會認為呢一個戰爭咧，可能就係、是、即係上次都講過啦，其實上帝即係未必會有一個所謂嘅時間去限制，冇 deadline 嘅，只不過係 case by case 嘅、嗯，有一件事發生咗就再又會引申到第二件事，輪住一路咁樣發生，先至退到一個所謂嘅末日嘅境界。咁、 嗯、 可能教宗即係花地瑪預言又好，啟示錄預言又好，等等嘅預言裏面都好，都講到巴比倫咧嗰、那個問題嘅。咁一陣再慢慢解釋巴比倫啦。咁、嗯、可能佢會知道，如果伊拉克呢場戰爭爆發嘅話咧，可能就已經係一個其中一個先兆嘅戰爭嚟嘅。咁、 嗯、 可能個問題就係、是，仲要係可能呢個戰爭你。大家已經去到一個位置，大家都知道出師不明嘅，即係唔 make sense、 嗯。make sense 係 make sense 嘅， 係純粹我一開始覺得係貪心， 想攞嘢咯， 想攞嘢， 冇錯冇錯。 即係你已經開始係咁樣啦，同埋你即係嗰啲聖經密碼或者係嗰啲咩，唔係聖經密碼Nostradamus， 諾 斯拉馬斯，佢都係話即係第三次世界大戰係會始於中東。 係有咁講過嘅，係 喺中東開始。 佢都其實諾斯丹馬士都冇講到世界末日嘅，佢其實都係講到1999年之後嘅日子，其實係一場戰爭噶嘛、嗯嗯。戰爭之後嗰、那個就係被認定為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啦，之後先至去到一個所謂嘅千年和平區啊嘛。咁、 嗯、 當然呢啲有排嚟到我哋睇。 但 係 你話所有嘅嘢都可以控制喺人類手上。 係啦，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如果教宗去到一個位置，你諗下佢咁關鍵嘅時刻，真係好關鍵喎、啊。其實上個禮拜。 嗯 咁佢竟然要親自接見阿齊芝啦，再 即係其實佢介入， 佢介入啊， 都已經係奇怪㗎啦嘛。 之後其實仲有一個報道係星期六佢接見咗之後咧，其實星期日咧 CNN 播咗幾段片咧，都令我都我眼角裏面都覺得好震撼嘅，就係原來除咗佢接見咗伊拉克副總統阿齊芝之外，原來教宗私底下派咗個紅衣主教， 嗯， 係親自去到巴格達，係同巴格達阿侯賽恩本人。握手見面咗， 即係後生， 後生係啊！咁嗰段片都播出街㗎，但係而家之後來星期一星期，即係後來琴日、琴晚都好似冇啦，咁到今日都冇啦。咁就係握手啊，之後見面，即係佢秘密咗傾咗好多次嘢，即係佢話好似傾咗四日啦。而 點解佢唔去揾布殊傾傾咧？ 哎呀，我諗你諗下，如果佢咁嘅情況，佢 claim 自己係一個民主國家，全個美國咁多城市反戰，佢都認為佢要出兵嘅時候。咁佢有咩理由會聽一個教宗嘅說話呢？ 咁如果佢 approach 去揾伊拉克方面嗰啲人 呢？唔係，我諗可能佢就係大家傾緊呢，即係我嗱，大家喺度估緊佢哋個動機啦。點解教宗會介入呢件事呢？就係、是、其實大家仲驚緊一個，第一就係、是、實現預言呢樣嘢啦，第一啦。第二就係嗰個所謂實現預言就係代表一次可能滅絕性嘅戰爭啊嘛。咁、 嗯、 而呢個戰爭就係、是、其實個問題就係在於有冇反抗啊嘛。 嗯、 即係如果萬一，如果真係呢、這個唉，真係美英真係出兵去伊拉克炸嘅時候，咁、 嗯、 如果萬一侯賽恩係用緊一啲非常之極端嘅還擊方式 ，for example， 佢將佢所有嗰六款嘅化學武器， 嗯， 直情即刻開蓋就得噶啦， 咁即係話教宗反而睇高啊， 係啊， 係啊，係啊，即係佢反而覺得， 因為而家覺得你嗰啲美國佬咧就係蠻勁， 係 佢哋係用智慧啊，而家用你啲嘢嚟炸你嗰度，你仲領咗嘢，你仲唔知驚？而家人哋係用你啲嘢嚟，用你嘅手打翻你自己一巴啊嘛，冇、 嗯、 用過錢差唔多，即係唔夠你用嗰啲錢多，你又要集資，又要打仗，又要叫人哋俾錢，佢都唔使。 所以 但佢咁，如果咁樣講法，咪即係侯賽恩同拉登有聯繫咯？ 你意思是因為 如果教教宗覺得他哋係即係佔上風，即、就、係、是、恐怖主義咯？唔係， 我諗其實教宗係以一個咧，佢哋可以做到嘅手段去阻止到一件事件發生咯。即係例如，如果侯賽恩佢真係一個反擊，除咗頭先講呢嗰六種嘅秘密，嗰種六種嘅 生 化學武器啊，生化武器。同埋佢如果真係掉核彈，即係佢雖然佢而家話揾唔到個核彈啫，即係好多人都 believe 其實啲核彈可能收埋咗喺某啲地方類似啦。咁如果真係要咁嘅情況，我哋俾個比喻啦，同埋你知道上個禮拜有人問到美國一個國防部嗰個人，佢哋答得好好噶嘛，佢哋話佢哋不排除係美國會使用核武呢一樣嘢 啊 嘛， 係啊係啊， 而佢喺左手，而 家佢真係講咗， 係啊，佢講咗噶，佢左手就話我哋係為咗解放伊拉克嘅民眾，但係右手係掉個核彈炸死呢啲民眾。 因為佢而家唔解除伊拉克咧，北韓陣又整粒，啊邊個又整一粒，佢自己又攞翻粒出嚟，跟住又掟佢呢度，你又掟佢，佢又掟咁 啊， 掟 係啊，冇 玩完噶啦， 冇錯。如果美國真係行到呢一個咁蠢嘅步驟，你估真係其實侯賽恩就唔會同你忍㗎啦。咁、可能教宗就係覺得要去到個點，就係大家佢可能勸服唔到部署，但佢可以勸個敵方。喂，你傾傾，大家坐低啦。即係 唔係？但咁你點勸佢啫？真係叫佢拎個彈頭， 或者可能佢哋嗰四日個紅衣主教同侯賽恩傾係傾緊流亡嘅事咧，或者可能傾緊一個外交保護令咧，真噶嘛？即係呢啲可以傾噶嘛？但係其實最敗，其實我覺得，所以點解我話呢兩年咧， 即係都叫侯賽恩落台， 唔係或者可能一個外交嘅手段去到嚟到將件事去化解咗先，即係可能以侯賽恩嘅角度，佢唔係落台嘅，可能佢只係去暫避 小休， 類似啦， 去報 嘅。即係其實大家俾大家落台階啫， 省翻條氣先。 但係其實我想話呢兩年嗰個外交局勢咧，其實係好好睇嘅地方就係咧，因為佢已經風雲變得太緊要。記唔記得我上幾個禮拜咪講開，上年喺我眼中發生一件大事，就係、是、瑞士。加入進聯合國嘅，從此呢個歐洲唯一一個中立國咧冇咗。如果而家今時今日啊，如果呢場戰爭咧，嗰、那個瑞士係未加入去聯合國嘅話咧、其實嗰個緩衝區就係喺度啦。即係話侯翠欣其實可以被梵蒂岡勸服，如果去到瑞士做中立國嘅保護國嘅話咧，成件事就可能有得解決嘅啦。 咁但係而家唔係， 而家唔得啦，而家瑞士已經入咗聯合國啦，所以成件事我咪覺得，咦？即係冥冥中，你諗下一個瑞士次大戰期間打緊期間，佢都係中立國，偏偏喺上面無端端成個國家入咗去， 佢咪想增強聯合國力量？ 唔係，完全唔關事。佢甚至佢哋啲國民覺得入咗聯合國有多份保障添喎。調翻轉嚟諗喎，我真係唔明喎。咁所以成件事，你諗下二次大戰佢都係中立國，今時今日準備打伊拉克，佢反而成為咗聯合國一個成員，之後冇咗個中立區。咁你諗下成個過程好似，冥冥中係咪真係？呢場仗唔通真係要咁樣咩？ 個美國佬都病啦，你通唔通過我哋都打佢噶啦。 唔係，可能差唔多係。即如果有個緩衝區，可能大家有得傾咯。而家就係如果就算侯賽恩落台，你叫佢去邊咧？ 或者去你屋企啦，你傾下啲 UFO 嗰啲嘢先。 咁啊， 喂，阿侯過嚟先啦，唔好講咁多，你睇下呢個。 分散佢注意力。 呢個係塔羅星嗰啲嚟㗎，遙遠啲咯，講啲嘢。 哎呀！ 路口音我失工作啊，嗰边叫做吉祥物。 不过我哋唔要吸的，一定吞噶。我哋唔要天方，一定吞的天方。但我哋系老老我酷，我追，我 fresh。我哋系 fresh。 夜妈妈，雨夜爸爸， 黑色星期日。 12:43啊，继续翻嚟夜妈妈夜爸爸黑色星期日啊。 系咁啊，你有冇睇嗰啲新闻嘅片段咧、嗯？譬如嗰啲诶，佢哋又整咗啲纸公仔咧，系阿布殊拖住只狗啦，狗头咧就系、是、嗰澳洲个 反战 诶霍华德， 霍华德。好好正啊！呢、這个， 因为我 其实我都应该介绍嗰班俾我哋香港嗰啲牛嗰班识啦，即系做砖做整棺材嗰啲咧，佢哋两人交流，佢嗰、那个点嗰、啊那个手工都好正啊，整得阿布殊拖住只狗个狗头就系嗰个霍华德， 唔系贝利亚拖住个霍华德。 唔係布殊，布個樣係布殊嚟㗎喎， 係啊。但我又 跟美國啊嘛，佢話我哋親美國係好過親聯合國喎，我哋情願即係 霍華德啊。 係啊，我哋情願做啊美國啲僆好過係。 但係我又好明白澳洲啲人點解咁諗咯，因為如果你嗰日有睇上個禮拜佢咪去英國見貝利亞嘅，如果我係澳洲人我就心酸啦，一去到見貝利亞，我直情覺得哇！即高低層次真係太明顯啦， 太懸殊 啦， 懸殊。 直情阿霍華德去到直情覺得，即係自情好似係， 即係話咧，喂 靚仔， 自己入廚房攞嘢飲啊， 類似係啊，真係啊，貝利亞係高高昂起個頭，即係同佢握手咧。霍華德係得低少少頭，即係笑笑口，哎呀呀嗰啲 奉承少少奉承。 係啊，澳洲而家啲經濟幾好啊！ 係啊，所以我係澳洲人。 佢喺舊年增長得係全球係 number one 首屈一指。 但係佢而家佢啲人民都對霍華德好失望㗎。 但係你知唔知咧？但係大咁，澳洲嘅軍隊咧，其實做咗一樣嘢咧，大家冇乜留意到嘅就係、是，我覺得好有吉士嘅。有一隊嘅成 team 嘅澳洲軍咧，原本已經派咗去波斯灣， 自己遊翻翻去， 唔係成隊翻咗澳洲。點解咧？就因為咧，呢、這個就真係如果信一啲 X file 嘅故事嘅人咧，就會好信嘅。記唔記得有一段嘅 X file 故事裏面講咧，其實咧有啲嘅外星嘅免疫液體啊，即係免疫針咧嚇、啊，就打咗落去，其實某個程度上將啲外星人嘅一啲嘅細菌咧，就打咗落去啲人入口。咁就以免疫針為名就幫啲人打噶嘛，呢個 X file 裏面嘅故事啦。咁但係呢一次其實都有啲類似嘅咧，其實喺美國做咗嘅就係而家所有遠赴波斯灣地區嘅、 打咗免疫， 全部打天花疫苗嘅針啊嘛。你記住啊，天花我哋喺我哋地球已經絕跡咗好多十年。曾經美國同埋蘇聯咧係喺聯合國講80年代嚇，係、坐喺聯合國度傾，大家係咪要消滅天花個樣本咋？都冇消滅到啦，最後尾咁而家竟然話咧驚咧有天花嘅 生化 武器啊嘛，就要去打。咁之後咧，你知唔知就而家所有美國嘅兵咧係一定要打，同埋英國嘅兵都一定要打。 即係佢哋自己根本一早已經有呢啲， 或者係啦，或者係打嘅時候嗰啲究竟係咪天花疫苗冇人知啦嚇，係咪想試驗一啲新嘅疫苗亦都冇人知啦。 好似上次咁樣波斯灣咩軍人症候群咁樣嚇， 波斯灣戰爭綜合症咁樣。但係澳洲呢班兵咧就真係威啦，佢直情話：你哋美國叫我哋打個針，我哋全部都唔打。 唔知系咩嚟嘅， 差唔多系咁啦，系啦。之后咧，美国班亦都好绝、哦，佢话你唔打，你哋唔好嚟打仗啦。 好啊 ，good。 咁呢班嘅澳洲军咧，系撤咗翻去澳洲 嘅。哇，舒服晒。 我直情觉得哇，有吉事。 咁佢即係唔理佢個霍華德講嘢㗎喇喎。 唔係嗰班係我諗係內部，因為佢唔係淨係霍華德話曬事㗎嘛、即係軍部裏面都有人 in charge， 咁你國會都有人 in charge 㗎嘛，即係佢真係民主國家嚟㗎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嗰班兵返去亦得到即係得到。 我成日覺得美國而家報船咪就係同嗰個報紙嗰、那個12:00後呢度我哋大曬個。即係一樣咯，我覺得佢哋即係 係喎， 係咪先一樣？ 即係似即係可能東岸日出時間， 佢哋而家咪扯起曬啲三路啲空機俾你睇咯，咪就係去曬啲戰艦行嚟咯。係，而家就係企曬喺度剝曬衫啫嘛，嚟啊嚟啊嚟啊嗰啲啊嘛，而家。 唔係，不過即係佢冇聽阿雲海頭先咁講啊，係咪先？咁啊，既然教宗都去揾。 侯赛恩，侯赛 恩 几易嗬？ 系咯， 间中唔揾你，揾侯赛恩， 系咯，你谂下， 唔揾布什，揾 侯赛恩，其实真系人哋睇高咗 啊！ 咁 即系喺美国觉得自己系天使，佢哋系魔鬼啊嘛， 系啊， 佢唔揾，佢揾魔鬼 啊嘛，几易啊！其实成个 action 系几易。咁但系咧有一样嘢，即系头先咪讲开，上个礼拜讲话要讲翻侯赛恩小说嘅一啲嘅原意嘅嘢。 系啊，系啊。 但有一樣嘢咧，即係大家講你都唔信嘅。點解成件事其實雖然咧，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嘅伊拉克啦，就其實就即係古代嘅巴比倫啦，巴比倫帝國啦。咁而家嘅巴格達就亦都係以前嘅巴比倫嘅首都咧，佢嘅城門仲有一塊喺度。佢另外一座城門就喺德國嘅博物館俾人偷咗嘅，有一座城門就喺英國 俾德國偷咗， 有一座就喺英國嘅嚇。 英國又要中意 巴格達當年啊，伊拉克裏邊嗰啲古跡咧係俾歐洲搶咗好多嘅。OK， 但係有趣嘅，但呢個地方因為 唔怪之我哋中國可以同佢 friend 啊，大家都同病相 係啦，即係偷咗幾多嘢， 俾人搶嘢 係咁。所以伊拉克咧，其實喺後來你而家侯賽恩掌權咁耐咧，即係講緊啲十幾廿年咧，十幾年都未到廿年啦，十幾年啦。侯賽恩原來咧，雖然佢係一個好虔誠嘅回教徒啦，但係咧，你真係諗都諗唔到，佢喺公開嘅場合，亦都自己聲稱過，亦都自己寫過咧，原來佢相信一樣嘢嘅。第一，佢相信輪迴。 吓， 即 系 佢得时， 即系下世做 佛经 啊！佢第一佢 上世做咩，下世做咩？ 系啦，佢竟然第一，原来佢相信轮回嘅。咁原来佢喺公共场合又好，佢就算喺自己国家里边咧，都经常话自己系边个咧？原来佢系以前一个皇帝嘅轮回嚟嘅，轮回在世。佢系边个咧？ 即系佢系光华嚟咗现代。 你突然间掉个光华，我将侯赛恩个样变咗做光华嗰下，我觉得好惊、啊。 佢咪就系光华嚟咗现代咯，咪去咗伊拉克咯， 好难想象、啊。你唔好咁样 整片行啲粗啲厚啲须嘅，俾阿光华， 即系厚啲须嘅光华，应该可以佢哋拍续集咯，即系佢哋。 所以侯赛恩系用手背顶住啲滴水嘅。嗰啲飲茶嘅時候，即刻分析佢啊嘛！啲美國佬話：呢啲咁飲茶方法咧，就係好小心啊！呢啲人啊，即係用手背，唔係用手掌啊，係用手背啊，係啊。 可能佢特登做一個動作出嚟， 就係咯。但係美國啲分析到你係 microsecond 嘅可能。 賭神都有講啦，領戒指喎。 美國嗰啲有佢哋仲有個 program 係講點樣去睇嗰個人係咪講大話啊嘛，就係、 是、 freeze 咗佢某一個 frame， 原來嗰度有一個樣係 未喐喐咗， 個樣係惡嘅，原來佢係突然間咁樣，但其實你如果用普通鏡咧，佢嗰下只係噔噔噔一噔嘅啫個樣，佢哋就 freeze 咗喺嗰格，嗱佢呢個係講大話，因為佢自己接受唔到，佢自己都覺得呢個問題好討厭，跟住佢係反諗曬你嘅嘢出嚟，佢一定有做呢啲嘢。 所以侯賽恩幾慘啊！ 侯賽恩真係俾人真係慘嘅， 唔係咁佢相信佢 係輪迴去皇帝 啦。但係佢原來咧，佢真係以前佢認為自己係個皇帝。 點解咧？ 佢 係 話佢自己 係 邊一個皇帝 咧？ 唔係佢自己相信啫。佢話佢自己咧就係呢個尼布甲尼撒大帝。 尼布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大帝。 波斯啊？ 巴比倫。 巴 比倫王。OK。咁咧呢件事咧，其實咧喺呢十幾年嚟，個個都知啦，即係喺中東地區咧，個個都知呢個侯賽恩咧係自認係巴比呢、這個尼布甲尼撒嘅大帝嘅，古巴比倫嘅大帝嘅皇帝嚟嘅。佢嚟到而家咧就再世統治翻同一個地區咁樣。咁於是乎點解咁多預言而家都咁驚？其實所以你其實講真咧，咁二千幾萬人上街，即係全地球，我諗唔多唔少當中都其實深信有啲預言係佢哋唔想見到嘅。而其實呢個咧就正正就係應驗咗一啲嘅大家都唔想預見到嘅嘢，因為呢個尼布甲尼撒咧，如果大家而家屋企有聖經咧， 雲海已經準備好啦， 係大家可以揭開啦， 大家亦都可以移步去你個書架嗰度攞聖經出嚟啊， 慢慢啊，千祈唔好瞓咗覺就 冇撲低， 係冇撲低，千祈唔好慢慢行去攞本聖經出嚟咧。 是揭去第九章， 唔係 第 揭去呢個列王記下。 旧约圣经， 旧约圣经列王记下，而列王记下咧就已经有讲到呢、這个， 可能有啲人系唔攞啦，你快啲讲啦， 系啦，啊，咁尼布甲尼撒咧就系佢当时咧，因为你知道古代嘅以色列国啦，应该咁讲啦，古代嘅以色列国同中东其他国家就不断都有战争噶啦，而巴比伦咧，你无论喺历史上又好啦，无论喺现代嘅角度去分析翻以前又好啦，以圣经嘅角度嚟讲都好啦，佢都系一个中东嚟讲差唔多都系一个。最強大嘅帝國嚟嘅，即係巴比倫帝國，當時嚟講，亦都嗰幾千年嚟講， 咁而呢个尼格尼萨尼布格尼萨咧， 你再讲即系清楚一次， 尼 布 系 尼 布格尼萨嘅大帝咧，佢咧本身咧。在當時列王記下記載裏面亦都是真事嚟嘅，因為而家咧，你知道而家去到耶路撒冷咧，你咪見唔到成個當年最出名、最出名、最豪華、最靚嘅 空中 所羅門王神殿， 嗯、 即係所羅門用曬佢畢生嘅精力去建咗呢個上帝嘅聖殿咧、 嗯， 就係俾呢個大帝咧一舉鏟平。而將所成個耶路撒冷咧，當時佢哋直情點講咧，係尼布撒尼尼布甲尼撒第十九年五月初七咧，直情係巴比倫王派咗佢啲侍衛啦等等嘅人咧，去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燒成座上帝嘅宮殿同埋所有嘅王宮，又將成個耶路撒冷所有嘅房屋燒曬，之後咧仲要係將所有佢嘅城牆拆埋。剩低嘅全部，一系就殺咗，一系就做俘虜，做仆人。之後有啲咧就留翻喺度咧，全部一定要係最窮嘅人喺度種田得啦。你哋咁呢個當時咧，成個猶太歷史即係以色列國嘅猶太歷史裏邊咧，呢一個慘劇咧係猶太人裏邊咧係最重要嘅慘劇之一嚟嘅，因為咧佢係冇諗過所羅門王當時係佢哋國家裏邊其中一個最叱咤風雲嘅大帝啦，佢所建立嘅一切。就係俾呢一個巴比倫嘅大帝咧一舉， 即 係 呢、 這 個即係撒旦姆啦， 即係冇錯啦，即係因為撒旦姆咧係自認佢就係 佢嘅輪迴啊嘛， 冇錯呢個輪迴， 即係佢當年做啲咁嘢啦， 係啦，咁於是乎咧喺咁多年嚟咧，所以佢哋點解即係你話啲人唔信咧？ 咁啲人其實好怕佢啦，係咪啊？如果佢成日話自己係。 其實係噶，咁同埋外國，所以點解嗰陣時佢咁夠僵，即係一下就落去科威特打咁樣，就諗唔到突然間就嚇俾人反攻轉頭啦。咁但係佢其實做，就算佢反，就算你諗下由佢大布殊時代打嗰場波斯灣戰爭到今時今日，佢十幾年都係在位，佢依然係擁有好多嘅佢自己嘅人民嘅嘢啦，有啲嘅。軍事等等啦，佢當日撤走嗰時候，佢燒咗幾多個油田啦，全部係嗰啲最即係最霸王式嘅行動嚟嘅。佢而家就算佢今時今日，佢就算係佢幾年前都係佢公開型，佢依然係呢個巴比倫王嘅在世。於是乎，佢嘅目的就係要再次剷除以色列。 吓， 咁你谂下，如果系咁样嘅时候咧，系啊，你谂下佢其实某个程度上，其实身边好多，尤其是以色列啦，所以点解你之前嗰个星期六嗰个联合国个检查，咪经常话佢有个导弹个射程可以去到以色列啊嘛， 系咯， 佢就系话唔得，你个射程唔可以去到以色列， 远咗四十米咁样， 系啊，咁啊嗰个人都讲得啱，喂大佬呢啲冇装置限你几多个咁样，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其实大家知道故事背景嘅人咧，同埋知道預言嘅人咧，根本深信侯賽恩咧係任何情況之下咧，如果要反擊咧，唔係反擊美國咯， 一定係謝 恩。係啦，係要殲滅以色列啊！咁咧殲滅以色列，你知以色列同美國實在太多關係啦， 又唔使出啲簽嘢咁樣入到去。 係啊，太多關係啦。咁變咗呢一刻，點解布殊要咁做？其實某個程度上，真係又係一個歷史因由，亦都係一個。侯賽恩自己認定嘅靈異事件，佢覺得自己喺呢個大帝嘅託世，佢要， 所以佢哋要剷除侯賽恩啊， 係啦，所以點解 咁？但係美國喺呢件事上面，其實佢只不過係一隻棋嚟啫喎， 你講緊 即 係 借俾人借刀殺，係 啦，俾人借刀殺人啫嘛，根本就係、是。 但佢自己又要威啊嘛，佢咁多蛋，佢唔肥啲咁點做咧？ 但可能喺侯賽恩嘅眼中，佢覺得你咁即係根本無端端又關你咩事啫？ 其實係，其實喺佢眼中其實唔關美國事噶。你諗下當年佢個大帝做緊嘅時候，而美國都不 未有 在，未有呢個國家係咪先？但係如果你以佢嘅心態嚟講，係喎，即係你講伊拉克一個古國嚟嘅喎。 哇！ 巴比倫時代到而家。 不過如果驚我，如果布殊同即係。Saddam Hussein， 如果你話驚邊一個即係人咧，我會驚 Saddam Hussein， 因為佢攞支槍咁砰砰，佢唔理個後坐力，我覺得佢好有經驗對槍，好驚，好恐怖呢。 陣間再講啲仲驚啲。 And all that jazz. Start the car. I know a whoopee spot where the gin is cold, but the piano's hot.